都是同一個共產黨嘅，都是他哋的國企搞出嚟的嘢嚟嘅啫，係嘛？呢啲嘢其實你可以比較是活化了而家的事情和當年的一啲 relations 去講翻。 但係呢個又係牽涉到立法會權力的一個困境嚟噶嘛？你諗下立法會佢都講到明唔能夠掂一啲有關公共財政嘅嘢。 哦，佢唔係叫你爆料， 我亦都唔係講緊爆料咁。啊亦即係話佢哋 access 佢嘅權力係 access 唔到落去呢啲咁嘅問題嗰陣時，其實係會即係大家都連結唔到，唔知道應該要做啲乜嘢㗎。即係你就咁 promote 呢啲咁嘅嘢，然後話俾人聽有嗰個問題，但你又講唔到個方法，講唔到個方法點樣走去做下一步嗰陣時，咁其實對於群眾嚟講都係好 desperate 嘅。 係啊，唔係同埋即係你同我哋當年有一樣嘢唔同嘅，我呢個我同阿仁哥都討論過，就係、是今時今日在大學校園的接觸的內地學生呢是越來越多，比我們當年呢、就是、可以想像的是多很多，而他們接觸的內地學生多的時候摩擦也都多，是吧？即係會嚇、即係你譬如你見到喂，你而家你仲在大學入邊即係工作啦，即係你 我覺得個即係一啲啲啦，但起碼有一部分嘅思維咧，就係比較保守啦，比較即係民族主義，即係類似即係咩馬里蘭州大學嗰個畢業嗰個女生，講咗嗰個畢業嘅演辭之後咧，被攻擊。 嗱，佢嗰句説話咧就咁講嘅。我落機之後咧，其實我自己即係本能嘅反應，其實應該戴口罩。咁但係咧，即係我又冇戴到口罩嗰個 moment。就吸咗一啖氣，啊，非常之新鮮喎、啊、啲空氣，係嘛？就即係個感覺好自由喎、啊，咁樣樣，然之後就俾人哋去人肉搜索啦，係嘛？即係嗰個馬里諾，我就喂佢分分鐘變政治犯唔使翻嚟，佢咁樣攞綠卡啫。 我覺得佢真係好麻煩啊！即係我覺得佢即嗱，佢如果佢繼續留喺美國咧，問題不大，但係佢啲屋企人咧就 係好大鑊， 幾麻煩， 係啊，好麻煩。咁而家同時間亦都有另一位阿哥咧，即係其實嗰、那個叫新加坡嗰、那個叫做係 阿姆斯 啊，係阿姆斯啊，叫咩名啊？中文名叫 伊 凡差啊，伊凡賓啊，咁佢亦都係即係喺呢一個佢都喺美國嗰度申請咗呢個政治庇護啦，咁但係就籌咁咗成半年，有啲人話因為關特朗普事啊，真係唔知係咪。不過 anyway 講翻即係呢一個其實。而家嗰個學生佢哋面對嘅 challenge 係因為見到呢啲大陸學生多，而同時間又覺得即係呢啲大陸學生多到咧係同佢哋即係形成一個競爭嘅關係。 所以我所以頭就 又同我哋傾唔埋啦。 所以又回顧翻頭先我講句嗰樣嘢啦，就係、是、即係上一輩嘅人，即係對於只係對於中國嘅政權政府係憎恨啫。係而家唔係，而家係連佢嘅人民咧都係有一種嘅反感，兩樣嘢夾埋。佢變咗對於六，因為六四係一個你定義為佢一個愛國嘅民主運動啊嘛。係 啦。 咁你我連呢個中國作為一個國家，唔好理政係咪政權啦，呢、這個國家我都唔想理嘅。咁點解要參加？ 唔係啊，即係而覺得同你哋爭取民主呢班受益人，喂，你班人都係野人嚟嘅，即係佢會咁樣覺得啦。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你班野蠻人嚟嘅，即係喂點解我要幫你爭取啫？ 點仲有敵國嘅階段 啊？係啊，即係。佢哋係有種咁嘅心態，即係呢個係比較困難嘅。你做工作，即係所以唔係話你僵化地每年重複又重複咁樣去做翻同一樣嘅 pattern 嘅嘢咧，就係、是、可以令到我哋重返維園嘅，係好困難。有結構個結構問題已經改變曬。 所以我就話，即係你支聯會要諗一個成套嗰個論述咧，係點樣去再去連結，即係當下年青人咯嚇呢、這個。即係佢哋一定要思考，如果唔係咧，我唔敢講啦，即係睇下今年個六四出席率有幾高啦。即係我估計咧，年輕人就會下降嘅，一路 係 啊 啊， 特別係即係香港普選問題呢個結解唔到嘅話咧，就一定係咁嘅情況。 啊，咁啊好啦，咁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本台想講下呢個艾飛，即係唔係呢個珠穆朗瑪峰，即係個。 你冇留翻窮遊一風流講嘅咩？ 都可以嘅，因為我哋就嚟緊咧，就下一集咧就應該講呢、這、一個就下下一集咧就應該講呢個西藏嘅，咁即係都可以講講嘅呢個係啊。好，咁啊，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